原武棍强制取消，孙祥的战斗法师稍一不就避过了这一枪。取消了的原武棍，效果当然也就不完整。毁人不倦等于是被甩脱出去，没有强制倒地效果。他连忙一个兽身，就地一滚，半蹲在地。叶修的后招早已经来了，僵直弹后就是一个反坦克炮。 三点炮拉开的三角范围极大，笼罩上中下，但是再笼罩也只有三发炮弹，终归还是控不到完美。对于孙祥这样的高手，远远不够。战斗法师一个斜身，一个鱼跃，又是硬生生从三炮的空隙中钻了出来，但此时一颗手雷已经飞到了他的面前。叶修这边是接连用着枪手系的技能。 但这次孙祥更帅，战矛一甩，那手雷还没来及落地，竟然被他像打棒球一样抽飞了出去。这一下可就有些吓人了。手雷是可以这样拦下来，但是一般打到后，手雷也就炸了。孙祥这一扫，手雷竟然没炸，而是被抽了回去。那是在碰触的时候，攻击有一个回拉的收力，能做到这一点。 操作已是精准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这货居然还真有两下子。这一手一出，连一边围观的陈果都不得不服气。 怎么？唐柔 早被陈果叫来围观，却是疑惑地说了一句。陈果如此这般的解释了一下后，唐柔却是更疑惑了。 有这个必要吗？ 哈哈哈哈哈！这次是叶修笑出来了，可不像孙祥那样假装，而是真的笑得很愉快，然后说道：“没错，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多余的动作太多了，全是破绽。”“哼， 是吗？那你倒是破破看啊。” 孙祥应声道：“ 不好意思，我不是在和你说话，不过我还是要对你表示一下感谢。” 作为一个反面教材，你的价值极大，MVP。 叶修很诚恳地说。孙祥气得脸都绿了，一边的刘浩也是无可奈何，他真的很想告诉孙祥，你好好打就行了。垃圾话这种事，你一个初到没满两年的新秀，怎么可能是这种资深妖孽的对手？那被孙祥敲飞的手雷也不知跑哪儿炸去了。 君莫笑此时终于不再站远了玩枪，挺身朝着孙祥的战斗法师迎了上去。刘浩等人在一旁只是看着，也不来插手。展楼兰等人却也没动，他们没插手，却是有几分不敢的念头在作祟。可以说，从一出场，他们的气势就已经被打没掉了。眼看孙祥一次又一次精妙的发挥，他们心也是越沉越深。 崩山击，叶修最终赫然是以这一招起手。君莫笑跃起一击斩下，虽然极低伤害也低，但技能效果还是挺豪头的。那崩山裂石的气势没比谁差。孙祥斜着跨出了一大步，可以让人看出他不是谨慎。如果以为崩山击就只是直线一斩，那就错了。 高手是有可以靠操作在半空扭转刀锋将直劈改为斜劈的。孙祥这一大步，这是完全避过了这种可能，跟着一跳离地，一矛直扎过来。跳是为了躲避崩山击的冲地波，崩山击在触地以后也算是个小范围伤害技能，一般玩家应对这招会直接跳出这范围圈。 但高手就是不一样，直接起跳从空中避过冲击波，而且抢着就要反击。叶修似乎也是早料到这种局面，这一崩山击起手很低，落得也快，战矛刺来，他早已经落地，就地朝侧一滚，剑光一闪，直接拔刀斩。空中孙祥连忙也是战矛一捅，寒光两道，用的是这个连突。当一声响。 孙祥竟然是用连突的攻击挡了拔刀斩的斩击。要知道，拔刀斩就是刀光一闪而过，速度很快，想用这样格挡的方式招架，那就得判断清楚刀锋准确的准备。孙祥用的是连突这种直刺攻击，居然也能克中。这不光靠自身操作和判断就能做到的事儿了，这是对对手的攻击速度都有了相当的了解。 哼，下的功夫不少嘛。 叶修笑了笑，这孙祥看来是研究过自己的录像了。 只可惜还是多余的举动，反面教材啊。 叶修感慨着，他现在又不在职业圈，可以说根本就和孙祥没有竞争关系。孙祥这样下苦功来研究他，不是多余又是什么？ 少废话！ 孙祥还是嚣张的可以，落地就带继续抢攻，起手是叶修的崩山击，但在咳开拔刀斩时，孙祥用的连突是个二段攻击技能。一段成了招架，二段却还是直刺了过来，就这么瞬息间抢到了主攻权。 地上！ 谁想这时一直不作声不插手的刘浩突然就喊了一声，孙祥听声然后就是一退，结果一见数道水流从地上急窜而起，他这一退也是被水柱给拦下，居然是忍者百流斩的水牢给困住了。 卑鄙！ 孙祥气个半死啊，虽然这招不伤人，但自己居然被杂草的偷袭被困，这着实让他觉得不能忍受。 荣耀可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这话说过很多遍了，看来你们还是不理解啊。没办法，虽然不是你们的队长了，就免费再赠送你们一课吧。那几位都精神点儿，这不是一对一的擂台，这是团队赛。 叶修叫道，最后几句却是说给展楼兰他们五人听的。展楼兰听着叶修如此说，还是有些难以置信。虽然之前听着叶修和孙祥他们是唇枪舌剑的，但是作为准备进军职业圈的人，对职业圈就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种对话可以看作是心理战的范畴，所谓垃圾话一般都是当不得真的。可现在听叶修言辞间的态度，好像是要把这些当真，他是真的觉得他们可以倚仗人多战胜这支职业联赛中的豪门主力队。虽然说加世这赛季的成绩一点都不像个豪门，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没有哪支战友敢往加世面前放言必胜，结果现在倒是这个职业生涯全在加世中度过的大神很不客气地放下话来了。 真是 砰砰砰砰砰，枪声连响，那边刘浩开口也想交代两句的，想不到这叶修自己话说完了都不给人家讲两句的机会，直接一枪就放过去了。刘浩也不能只顾着说话就这么干站着挨一枪啊，连忙急躲。想不到叶修这边却不停的，君莫笑手中千机伞端了笔直，火舌不住地喷着。千机伞枪状态属步枪，但荣耀中的步枪显然不是自动步枪，连发功能还不如手枪类，一波就是两发子弹，就是射程和威力却都是比手枪类要强些。结果就见这边君莫笑端着千机伞一枪一枪地放着，刘浩后半句硬生生的就被打回去了，所有人都一怔，半晌后也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这就开始了，快把我弄出来。 孙祥这边却有些气急败坏地叫着，他再大神也无法破坏荣耀的设定规则，不是百流斩的水牢无论怎样都是无法从内部攻破的。加世这边几位反应过来，赫明的元素法师已经扬起了法杖， 不料一直射击刘浩魔剑士的君莫笑突然抽冷子，朝他这边又放了一枪。何明怎么也是职业选手，这点还是注意到的，连忙也是一闪，只是法术这一下就没用出来。但刘浩也绝不弱，这一得空立刻扬剑一挥，就见剑身上卷出一道火光席地而来，正是魔剑士波动剑技能中的烈焰波动剑。荣耀中属性四种，火、冰、光、暗，战斗法师的魔法炫纹，元素法师的法术，鬼剑士的鬼阵，到在魔剑士的波动剑和波动阵，各类技能中的技能，凡是带属性的技能也超不出这四类范畴。除此之外，那就是无属性的。属性类技能相比无属性技能就是有点附加伤害，而通过强化此类技能的装备，可以将属性伤害进一步放大。但同样也有属性方面的抗性装备，可以削弱这类属性的伤害，所以带属性的技能也未必就强，也要看实际情况。四属性里也有相克，火与冰是一对，光和暗是一对，简单来说，异性相克，同性相抗。也就是说，火攻冰或是冰攻火都可以加强伤害，但火攻火或是冰攻冰，那伤害就要减弱，具体数值那又要看属性强化和抗性的多少了。刘浩此时用的这记烈焰波动剑，是波动剑中单论输出最大的一剑，火焰席地而过，攻击的却是困住孙祥的水牢。水牢虽是水，却是属于冰属性这一系，被这一剑轰上，受到实际伤害还要大于面板上的输出，只不过这一击也不至于直接就把水牢给秒掉。但刘浩紧接着又一波动剑也放了出来，家世还有两位那也没闲着，沈剑的拳法家那是一点远距离输出能力都没有，就近找了个对手就冲了上去，正是用百流斩困了孙祥的毁人不倦。至于张嘉兴，他的牧师是辅助系的，可是这战斗刚打，乙方还没受太大伤，对方身上也没捆什么状态，恢复和驱散都没用武之地，顿时好生寂寞。当时叶修他们这一边，牧师千叶离若一看真打起来了，虽然心中和斩楼兰他们一样充满了不自信，但还是习惯性的忙碌了起来。他们这边可是伤兵满营了，叶修的君莫笑刚才满满的吃了一个伏龙天翔，生命下降也是不少。 都在发什么呆啊？以后上了职业赛场遇到强敌就都是这样没精打采的吗？ 叶修一看先前那句招呼没起多大用，又是喝了一声。这次斩楼兰几人总算如梦初醒，对于自己此时的不自信都很是惭愧，实力的确是不如，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失去战斗的意志，心态这么软弱还打什么职业比赛。 天雷地火， 叶修这时已经开始指挥， 往哪丢啊？ 前方隔海略有迟疑，这也是很多新组建的队伍常见的问题，指挥者的意图不能被很快的被理解，这要等着去详细说了，战机早已经耽误。一有新人加入就要谈磨合，磨合什么？就是磨合这样。叶修现在在斩楼兰他们小队里当然还算是个新人，但这新人举足若轻，他成了小队战斗中的实质指挥，欺负欺负实力差的那还简单，因为布置简单所以很容易懂，这一遇高水平的战斗敌人难缠，己方的战术也跟着刁钻。前方隔海显然就有些不明白此时用一个天雷地火的用途，操作都弄好了，一时间不知道往哪儿丢。 哪有人往哪儿丢？ 叶修也根本没时间说太多话， 操作虽然是不用嘴的，但战斗瞬息万变，这又不是单机游戏可以按暂停。三言两语的交流，前方隔海之天雷地火总算是丢出去了，就往对方人多的地方。叶修这时也审视了一下思路，指挥这帮人还真不能太言简意赅，得明确直白。 你如果可以手控天雷地火的话，水牢就可以再多保持一会儿了。 叶修此时又是说了一句，却是实战中提点一下前方隔海。这天雷地火一丢，之前的水牢也在笼罩之下，刘浩为躲避天雷地火暂没去攻击水牢了，但水牢却被天雷地火的攻击几下被打破了。水牢不像他的释放者，并不享受同队伤害豁免的待遇。孙翔这一脱困，第一时间想找的本是毁人不倦，但此时大家都在天雷地火笼罩下，一时间也有些分不清人形。孙翔最终决定先出了天雷地火再说，于是又像是之前一样飞快地操作在这技能中变态的穿梭，眼看就要脱困，突然身子前面光影一道，却绝不是天雷地火的效果。斩楼兰的狂剑士此时正拦在这个位置，这一道其实不是光影，而是血影，竟然是狂剑士的大招怒血狂涛。此时这招都已经发到了尾声，剑锋所化血刃眼瞅都已经到了孙翔这战斗法师的头顶，他操作再快再强，却也没可能这时还去破，连忙斜身一滚，这样出不了天雷地火，而且还是挨几下，单论伤害却绝对是比被怒火狂涛这一剑当头斩中要轻得多。血刃落地爆散开去，和天雷地火夹杂在一起，但这些孙翔都已经顾不得了，他这刚躲开血刃，就见一记寒光已经绽放在他面前，扑面而来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效果孙翔真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战斗法师技能豪龙破军，居然已经在这边早等着他了。豪龙破军是现攻击，但要知道战斗法师呢是将魔法融入武技的存在，这技能虽无法术伤害，却显然也有魔法运用的效果。那毛尖所绽放出的豪光将这一冲的范围放大了一圈，就像落花掌虽然只是拍出一掌，却也有这一圈的气劲一样。躲避已经不及，豪龙破军的冲杀笼罩上中下左右，如此距离跳蹲左翻右翻全都无济于事。结果就在这时，孙翔的战斗法师手中的战矛仓促间也是微微一抬，只有眼神最好的人才能在这天雷地火的环境中发现那战斗法师的毛尖也是依稀间有光华绽放，只是一闪即逝，因为这一瞬间小北的豪龙破军已经冲到。轰然一声巨响，满以为可以就此破军冲出的小北，却发现自己的战斗法师竟然已经倒飞了出来。怎么可能啊？小北心中满是诧异，这种情况下竟然还会被击飞，对方用的是什么样的操作？急忙调整视角的小北却是很快看到，天雷地火当中孙翔的战斗法师却也是反方向倒飞了出去，连姿势几乎都和他一样。